星，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三晚上8: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哎，今天呢迎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西西。哎，有一段时间没见到 他，以后就歌也非常的老 啊。是吗？你用老来形容？ 对，就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回首看当年嘛。我本来觉得我今天和这个主题格格不入。 所以他的歌单当中你都没有听过是吗？ 我真的有很多歌都是现听的。 哦，好吧，那就欢迎这位老灵魂西西。 欢迎。 好，我们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西西。 哎，大家好，我是西西，然后很开心再次来到泽华的节目。 哎，怎么样，戴耳机现在听得清楚吧？ 还可以，挺好的，挺好的。哎， 前面那个音量大小也可以调节哈。 好嘞， 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更重要的是锁定一下视频直播，你才知道这个老灵魂西西他外表到底老不老。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里面的视频直播里面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与他唱的歌完全不符的外表。 哎，到底什么样呢？话不多说，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所以樊雪 C 位主打歌，你有听过吗？ 没有，如果不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应该也是没有听过这首歌的。 哎，西西，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面向就是青年朋友们， 是的， 就是比樊雪还要年轻的青年朋友们。 没错， 那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今天选择这首歌叫 Waterloo Sunset， 滑铁卢的日落。 嗯， 对，作为我的这个 C 位的主打歌。确实还是挺老的一首歌了，是60年。 其实也是，西西，你是哪一年的？ 我95年的。 95年的哦。 比我大2岁。 真的。 但是你们是同龄人，对不对？ 对。 但是他今天抛出的歌单，我真的就是有一大半都没有听过。 所以西西，你从小就喜欢听一些有年代感的歌曲吗？ 确实是，然后从小也比较喜欢这种那种比较老的风格的东西，然后自己现在包括自己的一些创作呀，也在往那种曲风去靠拢。 你看他的这个皮衣，包括个人的这个发型，他其实都是挺那个年代的那种嬉皮士的那种感觉的。 谢谢谢谢。 那我们就先听第一首歌曲，好吧？ 好嘞， 来，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Dirty old river, must you keep rolling, flowing into the night? People so busy, makes me feel dizzy. Taxi lights shine so bright, but I don't need no friend. As long as I gaze on Waterloo sunset, I'm inParadise. Every day I look at the world from my windowWaterloo sunset's fine. Terry Mitchell, Waterloo Station, every Friday night. But I am so lazy, don't want to wander at home tonight. Dirty old river, must you keep rolling, flowing into the night? People so busy, makes me feel dizzy. Taxi lights shine so bright, but I don't need no friend. As long as I gaze on Waterloo Station,I'm in paradise. 哇哦， 谢谢， 真的是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难过， 会难过， 因为觉得今天不是周末啊，这个时候就应该在一个特别平静的夜晚，在一个周末的夜晚，然后可能来一点点葡萄酒，然后静在一个静谧的夜晚静静的躺着看月色。 你少来，你俩是一点点葡萄酒， 但是明天还 要上班啊，你肯定一喝半瓶下去。大酩酊大醉的那种。哎，我听这首歌曲，我想画面是在海边。 对 啊，然后 我看 我一开始想 闭着眼睛，哎， 我一开始出现的画面是那个就是父女或者是母子，这样的，他们两个人，但是绝对不是一家三口，是一个家长一个孩子在海边，然后往前走。 然后呢？ 然后第二个画面呢，就是一对老人，就都很老。这是我真实的在曾经的一个海边我看到的一个场景，就那个海边，那个晚上大概是6点钟左右吧，夕阳是属于有一半的那样落日，然后一半还是那种，哎，一半黑天一半白天这样的一个状态吧，就是一个身材并不好的 老奶奶，算是老奶奶的年纪了，跟她的老伴儿，然后两个人在海边走，老奶奶还穿的是比基尼， 哇哦， 就是非常性感的比基尼，然后老伴儿就穿了一个那个四角泳裤，我就觉得那个画面，他们身材真不好看嘞，但是觉得那个画面真美啊， 特别温馨， 就可能是身体衰老的，但心态还是很年轻的。 我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个画面。 就不管是家人还是亲人都是两个人，但只有你是一个人， 哎哎哎 所以你在温馨什么？ 我内心深处不能有一个人吗？那也是两个人。哎，西西，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刚才有画面感吗？ 有其实这首歌的原版是稍微会燥一点点的一个乐队的编排，它是来自 The Kings 的一首歌， 嗯， 然后包括前段时间也是在咱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盘尼西林乐队也翻唱过一版， 嗯， 对，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乐队朋友，他们的版本可能都会在这个乐队编排上会更用力，然后我的版本可能就相对轻柔一点， 嗯， 可能我的画面就还是回到像在桥上看一个大江奔腾而去，然后黄昏的这个夕阳照射过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在桥上看大江奔腾，那内心不应该 就是 也要奔腾一点的吗？ 对，应该摇滚一点的，应该更接近于原版吧。 所以你看奔腾的时候，你内心是平静的。 对对，因为有夕阳嘛，夕阳洒下来，画面就比较温馨一点。 我其实当时在问我们嘉宾问西西的时候啊，就是想把哪首歌当做我们今天的 CV 主打歌，我说最能代表你的心情或者最能代表你的曲风的，然后他给我说了这首歌，我特别想问他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心里有猜到一个答案，也不是猜到了，你先给我们大家揭晓答案好不好？ 因为我可能内心我相对还是比较喜欢一些躁一点的摇滚乐的一些经典的作品。 嗯，虽然你把它改编的一点都不躁呢。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回要说，就是喜欢这种东西，然后可以用自己的一些嗓音的风格去处理、去重温，我觉得也是能够代表我的一种风格吧。就是把一些原曲是一种风格，然后可能我唱又是能有我自己的一些东西。 提问，这样的一个改编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个人喜好，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声音条件？ 两方面的条件都会有的。对，一个是我个人确实很喜欢，然后再加上可能我的声音就比较的，就像刚才樊雪说的，比较适合像一个周末的晚上，哎，那种感觉，对，比较宁静一点。 嗯、OK， 你原本猜是哪一首？ 我以为他喜欢伦敦，喜欢泰晤士河呢。 谁会不喜欢呢？也许只是喜欢那个地方。 所以选了滑铁卢嘛。 哎，泰晤士河作为泰晤士河上的桥， 嗯， 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其实接下来会带来哪首歌曲？ 接下来唱一个中文歌， 啊， 对，然后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香港歌手的歌， 嗯， 叫做水中花。 水中花， 然后是来自谭咏麟， 也是昨儿刚听的。 哦，水中花是谭咏麟很经典的一首， 很经典的歌，就是在很多年前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啊，曾经也是一身西装笔挺的表演过这首歌。 对，这就是我知道旋律，但是不会记得名字，然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哦，是这首啊。 那我挺好奇， 也过了很久， 就是你在听这旋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老派，不适合自己听吗？ 没有，哎。 还是会被这个旋律， 对，还是会觉得还挺吸引我的。 那西西，你是什么时候听到《水中花》这首歌的？ 也是很小的时候吧，就是通过电视呀，通过收音机能够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就感觉它能够把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民乐，跟流行音乐结合得特别好，然后我就非常喜欢这首歌。 你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受到爸爸妈妈的一些言论的影响？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也是在像父亲母亲他们的一些，比如说收音机一块听的时候，发现了这首歌，就感觉它的旋律真的好美啊！ 妈耶！ 等到长大一点了，去看它的歌词，就会觉得真的写得非常的。有咱们中国的一些古典文学的特色， 所以你从小 是灵魂发问，我们俩真的是一个年纪的吗？我脑海里我小时候没这样的。 你想要听什么？ 所以他在这儿唱，我在这儿，我坐在这儿吗？ 别，他听《水中花》的时候，你在听什么？ 我其实不知道，我记得小时候听什么张韶涵的《欧若拉》呀，什么《隐形的翅膀》啊。 这个西西应该也会听的吧？ 你会听啊？你会听？对对对，这些歌都是陪伴我们成长的啦。 没错。 对对对。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水中花》送给各位。不知道西西的版本是什么样的版本，听听看吧。 哎， 轻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 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宛如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墙要流出一抹红，奈何辗转在红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记忆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纵然相机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感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宛如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看见水中的花朵，墙要流出一抹红，奈何辗转在红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 好好听呀，我觉得现在好像都不是晚上八点， 嗯， 应该是晚上十点钟左右那会儿， 对，更合适，十一点左右该入睡的那一段时间。 西西弹吉他的时候，我觉得声音很好听， 谢谢谢谢。 我这会儿都不敢大声说话，怕打破了这个宁静。 哎，但西西唱歌它有一个很标志，就是你属于小嗓是不是？还是你故意要唱这样的小小的声音的感觉？ 声音会比较小一点吗？ 对， 可能我平时说话 是因为走温情线了， 没有，可能对，真的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比你平时说话的时候声音还要再弱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就是唱歌的时候真的是投入进了这首歌里头吧，然后会更轻柔一点的， 柔柔的 把他的情绪带出来。 嗯，哎，你投入到一首歌曲当中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什么对象感呀、画面感呀，还是说你就是让自己的声音进入到一种状态？ 还是会先有一些画面在脑海里，然后随着这个画面就在带出自己的声音，很自然的就会跟着画面出来了。 那这个画面是一个纯粹的想象当中的一个画面，还是它是真实的一个场景？ 就比如说刚才唱这首《水中花》吧，我就会真的想到很多花瓣，然后掉进一个水面，然后荡漾开的那些波纹是一圈一圈一圈，就这种非常轻柔的质感。 然后你的脑海当中就一直停留在那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吗？ 对对对对对， 不会眩晕吗？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不会睡着吗？ 我其实刚才听的时候，我一直跳戏耶，我一直都是满脑子就是谭咏麟穿了笔挺笔挺的西装，然后就是很僵硬的在春节晚会上唱这首歌。 妈耶，你说校长很僵硬的站在舞台上。校长可能会跟你急， 因为我还看了搜了一下功课啊，就说他当时其实很不习惯穿的那么板正，然后就没太敢动。但是其实我在看这首歌的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歌词我一开始没太听懂，就搜了一下，特别美，就好像是一首散文一样，就是特别特别的美。然后我以至于我都没看懂什么意思。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西西对这首歌有什么就是独特的理解吗？ 我觉得这首歌它还是以这个它的代入点是建立在这个中国古典文学里很多对于这个环境的一些描写，其余冷风呀，繁花呀，流水呀，都是一些意象。 所以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表达 我怎么觉得突然间变成了一个 文 学类节目？对， 在我的理解里吧，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我今天一直在给他考这个阅读理解的问题。 你还说具体的这些对应，还我们听西西说啊。 对，就是一个对逝去的爱的一种追思，或者对逝去的时光的这样的一种追思，这是我的一些想法。然后很妙的是，他能够把这些跟咱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学意象能结合在一块，我觉得这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就是往事如水中花，那叫什么镜中月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 月中镜中月， 月中镜。你可能只是想要一面镜子。哎，但你看这一个歌手，他在喜欢一首作品，然后真正的变成自己来唱的时候，他有一个需要吃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没错， 这吃透一方面是曲，一方面是词。那曲的方面的话，你是也会进行改编吧？ 这版基本是没有进行太大的改编，对，还是只是在这个唱腔上，因为谭咏麟的原版的唱腔可能会更直白一点，或者说是更流行一点，我可能唱的会比他会相对会轻柔一点吧，对，轻柔一点，对。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二首歌曲，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看这个西西，他带这两首歌曲都是轻柔一点的，你再看他自己的穿着打扮。挺雅痞的， 对，我其实以为他应该要唱一些比较摇滚的歌， 就不份儿的那种，然后头也不用抬起来的那种， 对， 包括走的路线，好像今天是格外的颓废的感觉，是你最近要走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没有，可能是今天出门的时候，最近头发都比较长，忘记去 太匆忙 修理一下了。 哎，但你这个日常打扮的这种雅痞的感觉是 酷酷的痞痞的， 是你性格当中的一面还是？ 可能是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我对那种比较复古的东西还是蛮感兴趣的，就比如说今天穿的这件 vintage 的一个皮衣， 这是哪个年代的呀？ 这个应该是六七十年代的那个比较美式的一种打扮吧， 很帅气，是 和你一开始唱的那首歌是一个年代。 但是我的心还是非常红彤彤的中国心，所以我会选择再翻唱像《水中花》这种歌，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妈耶！但是我的心还是一个红彤彤的 中国心。 好棒！我都不知道该接什么好。 求生欲很强。 哎，但你平时逛 vintage 店的人啊？ 是，我会逛一些 vintage 店，因为像我的家乡广东广州也是非常传统的这个轻纺织业的一个基地，那边有很多很棒的一些vintage 的衣服。 在节目下了之后，可以跟我们泽华老师交流一下，他曾经有一件这个就被我们说是粉刷工，是不是？ 粉刷匠， 是那件连体的那件吗？ 是的， 对。哎，我也是很爱逛 vintage 的人。 OK， 你是去逛这个店的时候，你会很喜欢整体的氛围，还是你只喜欢其中它那种衣服的调调？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店里的，包括放的歌呀， 哪怕不去买， 然后店里营造出来的那种味道啊。 转转 因为有一些 vintage 店做得好的话，它整体的那个， 那老板很烦你吧？去了之后就开始转，然后也 挨个看，对，就什么也不 买的不多，但是赚的很多。 对，我觉得我跟泽伟还是比较像的。我可能喜欢的是 vintage 店，因为走进去会让人有一种就是好像回到了某一个年代， 对对对， 那种感觉。对对对。 然后当这个老板在给你介绍每件衣服哪个年代，然 大概什么样的人穿的时候，你那时候觉得哇，好像有一种那种连通感， 就是好像是跟过去的人有一种对话交流， 对对对对，很奇妙，就像我们一样，就彼此看不到彼此。 跟过去的人，嗯，你们 你是觉得很可怕是吗？ 你们不害怕吗？ 我们还穿他们的衣服嘞。好吧，接下来继续带来哪首歌曲？ 接下来继续带来还是来自香港的歌手的一首歌，一首广东话演唱的一首歌。 嗯， 对，偏偏喜欢你，来自陈百强的一首歌。 哎呦，上一次听他唱完这首歌曲以后，就循环往复了好久在脑海当中。 是吗？ 偏偏喜欢你。 樊雪听过吗？这首歌？ 这首歌也 听过吧？ 这首歌听过的。 啊、来吧，这歌 期待一下哦， 挺能戳到人的。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我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只祭盼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的心一年去？感情已失去，一切都不对，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 我也好奇，那么多人为何偏偏喜欢你？哎呀，不会说， 哎， 那怎么 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 。 哎，学了一句，非常实用的一句话。 来一遍， 偏偏喜欢你。 还不错，还不错。对，女生说这句话真好听。所以这首歌的画面感是， 这首歌的画面感，我想的还是，比如说回到了。哎，八十年代 的爱情， 九十年代那会的，哎，就是一个街头的一个画面 啊， 就是虽然也没有像转角遇到爱那么的，是吧？但是也会有一种蓦然回首的一种感觉。 所以你看到没有，他看偶像剧暴露了吧？ 是， 我真的不怎么看偶像剧， 所以只看过转角遇到爱。 小时候 没有看过，我是听到，因为这个还比较，是的，还比较。 所以你不知道这是一部电视剧，偶像剧是吗？ 不知道。 好嘞，特别酷。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得先休息一下了。 好， 休稍事休息以后，后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 是的，一会儿见。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三晚上8:3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我们请来的歌手呢是王希，他通常叫自己希希。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这个号称有着老灵魂的他到底长什么样。其实本人长得非常非常的年轻。 是的，提醒 还很雅痞呢。 对，也提醒大家一下，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里面的视频直播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嗯，我是今天这个袖子上有领子上有一朵花的这个泽环。 哇，好酷哦， 还会转呢。 真的是，这是胸针吗？ 是胸针。你知道为什么放在这里吗？ 为什么变身啊？还是因为你那颗扣子掉了？ 穿插到这里面的话，就不用有一个痕迹留在衣服上。啊、哎， 真的是一个精致的自居男孩呢。 所以你是谁？ 我你突然 Q 到我，我是跟我们今天主题不太符合的年轻的樊雪。 OK， 你是哎，我们今天嘉宾是比他大2岁的西西，再度的欢迎西西， 欢迎。 哎，再度的欢迎西西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唱到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曲，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小朋友的时候还是 也是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也是听一些广播的时候，哎，会听到这首歌。 你小时候是爱听广播的人 啊？ 是，我非常喜欢听广播。 樊雪小时候听广播吗？你的什么表情？ 就是 你不知道你此时此刻在做广播节目吗？ 我小的时候那会儿估计还在看什么《还珠格格》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转角遇到爱》啊这种。我其实在小的时候听广播啊，一是听音乐广播 啊， 对，也只是为了听歌。 啊、 二就是可能路过我姥姥姥爷啊，就身旁的时候，可能他们在听。 听戏。 对， 哎， 嗯， 那你小时候会跟姥姥姥爷一块看戏吗？ 也不太会， 他们不会给你叫过来呀？ 也没有， 你就默默躲开吗？ 对，我一般情况下是躲开的。 哎，西西，你会小时候会听戏吗？ 还是可能是听地方戏曲比较多吧。 你真的是可以听进去的吗？被强迫的还是 也可能我可能也是不太能理解啊，但是就是比如说陪老人家看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哦， 对，毕竟它也是咱们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色嘛。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姥姥姥爷就会很习惯性说看着就一块来看嘛。 嗯， 我发现我还真的可以看进去。哎， 真的啊， 我看朝阳沟的那种，我从头到尾就看得很投入。哎，所以可能跟剧本身有关，或者是那个题材内容本身有关吧。今天请到西西带给大家一些有年代感的歌曲。 没错， 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听了3首，接下来我们唱哪一首？ 接下来继续是一首翻唱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乐队披头士。 哇哦， 对， 哪一首歌？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哇哦，这首歌很好听。这首歌你听过吗？ 没有。 也没有吗？ 也是今天做的功课哦。 来，那我们请西西带给大家。来了。 see the love that is sleeping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I look at the floor and I see it is sweeping. Sti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 I don't know why nobody told you. How could unfold your love? Don't know how someone control you. They born and sold you. 樊雪，听这首歌你想的什么画面？ 真好听哎，哎呦我的天哪，我其实一开始因为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我在做这首歌的功课的时候听了一下，然后我记得当时上面说到它是滚石杂志里面评选出的史上最伟大100首吉他歌曲当中它排第七位， 嗯， 我当时还在想凭什么、然后后来听了这首歌是真的被折服了，因为当时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挤地铁，就是人很多、但是就在那样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让我听这首歌还是觉得就是内心很平静，我本来很烦，我真的很烦躁，又特别讨厌人多的时候，然后听这首歌还是觉得内心很平静，虽然这首歌的旋律在原版当中没有那么就是像我们西西刚才唱的那么静谧啊， 对， 但是就是莫名其妙的让我心里就安静下来了、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嗯， 这不第七吗？ 西西你有没有听过莫文蔚翻唱的、 我听过那个版本， 我觉得你这版本跟他那个版本很像哎。 莫文蔚的那个版本在编曲上也是用到了像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个古筝，对，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结合、然后其实说回今天选择这首翻这首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然后也是觉得这首歌是非常吸引我的一点就是披头士是以 这个摇滚乐的一个编曲啊，加上其实它的词是源自于咱们中国古代的咱们的先哲的哲学，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披头士成员乔治哈里森，他在阅读了咱们中国的老子的一些典籍啊，包括易经，然后呢通过这个去写的这首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咱们的文化然后与西方摇滚乐一结合，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的非常棒。 这些故事你都是从哪里得知的？你是去查？ 因为我对这个六七十年代像这种摇滚乐的东西 也蛮感兴趣的，然后包括现在在读研究生也会去了解，往这方面去走一走，所以就会经常会阅读这些，比如说一首歌伟大的歌曲的背后更伟大的一些故事。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很幸福的一点嘛。你知道很多八零后，当然我作为九零后我也不太懂，就小时候要想听到欧美的一些歌曲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 那个就是对打口碟啊，还有磁带那个年代。 哎，但是到你小的时候，你听这些欧美歌是不是就已经是比较容易的了？ 是的，是的，非常容易的。 所以那你是接触欧美歌曲比较先，还是接触到我们的华语歌曲比较在先呢？ 可能还当然还是这个华语的会更早一点，因为毕竟是 大街小巷也、 这个、普通话是咱们的母语嘛。对啊，就更能了解，然后呢等有一定的这个知识水平成长的过程中再接触这个欧美歌曲。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发现你身上很喜欢把这个东西方进行结合。你喜欢的东西都是它东方的跟西方的、然后结合的比较好的。那你自己的创作路上也会是这样的一种影响吗？ 我之前可能更多的一些歌还是以这个学习这个比如说欧美的一些音乐的风格为主。接下来可能就会着重的像刚才泽华你也讲到的这个，就是把咱们的比如说用普通话去唱别人的一些比如说像乡村音乐啊爵士音乐啊这样的歌。我觉得这样可能还蛮不错的。 OK， 对， 很期待啊，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动态。 是的， 下面我们带那首歌给大家。 下面唱一首我自己的原创吧。 好。 对，然后这首歌叫 The Ballad of Gardener，园丁民谣。对， 园丁民谣， 对，是一首非常乡村的一首歌。 我怎么想到那个电影，就那个前段时间开心麻花那电影叫什么来着， 理查的姑吗？ 西红柿首富吗？ 西红柿首富，对对，西红柿首富当中那不是那个园丁吗？做一个统一的造型。 我以为你想到了燃烧我的卡路里 那什么园丁你好 啊。对对对， 这首歌曲欢迎西西。 好嘞。 Try to hold you in a running day. peace。 哇哦，自己唱完以后自己都举了一个大拇指。唱得太好了， 谢谢谢谢。 朱莉亚平常心说，好听，都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歌，喜欢节目这样的氛围，淡淡的忧伤。他觉得今天的歌是淡淡的忧伤，哎， 是吗？不应该是非常静谧的美好吗？ 就每个人可能体会的这样的美感的感觉不一样吧。 对，对， 但是都是美啦。 哎，也欢迎大家继续的跟我们互动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 一直播 搜索活力九八二，哎，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是的，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你真的是上年纪了吧？跟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的年代就特别的符合， 沉浸在当中的美好的感觉了。 短路， 哎，是哪个视频平台来着？好，刚才这首歌曲也是自己的原创歌曲 啊是的，是的。 你是习惯用英文写还是？ 是这样，就是我最开始去接触这些像欧美的，比如说像乡村呀，比较根源老一点的摇滚乐的时候呢，我会当时会觉得是，哎，这种东西你原汁原味你就得用人家的语种，得用英文去唱它才会有感觉。 这首歌是你几年前写的？ 这首歌其实也不是时间很长吧，大概是16年我的一张 EP 里的一首歌。对，16年， 那也是2年前的了。 对，然后当然现在我的想法可能就跟当时会有一些不一样了。 嗯， 现在我觉得其实最难的，或者说也是最具有挑战的，或者说也是最有价值的事，就是把这些自己觉得好听的东西，通过像普通话呀，哎，这样把它填进去，让更多的咱们的国内的听众能够感受这种音乐的魅力。 嗯， 我现在是怎么想？ 美式乡村如果说换成这个普通话来写来唱的话，会不会变成中国乡村啊？ 没准我们下一次节目我就会带着这样的歌曲来。 我还挺好奇的，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样的类型还挺少的。 是的，是的， 就是用美式乡村的曲，然后来用普通话的这样的一方式来演唱。 你要说粤语变成汉语填进来的话，其实还好。 嗯， 广东话歌曲就已经很难了嘛。 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水中花》，我觉得粤语版本那个歌词更难懂。 嗯，广东话啊， 是的， 哎， 你是从小你应该是你在家是说广东话的吧？ 对，因为就是在广东嘛，我们的方言就是广东话。 哎，但你普通话真的讲得很好， 是完全听不出来的那种。 谢谢谢谢。其实我刚来北京，就是刚考上大学来北京读书那会，普通话也是说的比较一般的。就带有很大的一个家乡的口音在。 现在只是能听出有南方的调调，但 是 你要不说我都猜不出你是广州人。 对， 谢谢谢谢。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等你来挑战这个环节，就是广东话歌曲。哎呀，算了，还是不要说了，今天就到等你来挑战吧。 好嘞。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So， 等你来挑战，我们来挑谁？ 前面选择的曲目都是一些男歌手啊，或者说是乐队成员，主要都是 男 成员， 对， 男孩子的这样多。然后今天挑战一个女歌手的歌，然后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香港的一首流行音乐。 这首歌曲韩雪听过吗？ 听过。 哦，我以为你只听过女人花 啊。这首歌我听过的，但是也仅限于有印象，就是在听我听过的这种印象。 你听过，只是听过这个歌名吧？ 不， 旋律你还记得哈？ 我旋律有听过。 好， 对， 一生爱你千百回。 对，来自梅艳芳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是的。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歌曲？ 首先我对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太喜欢了，写的。 你对梅姑有感情吗？ 我非常喜欢她的歌，他的电影，对，但是呢，就是比起像谭咏麟呀、陈百强，可能还是对他了解不是很多。但是这首歌，我觉得足以打动我了。 OK， 对， 那我们就先听吧。好吧， 一生爱你千百回。 就仅仅出这个歌名就够甜了呀。 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念，思念是不留。雨滴一时曾经沧海，几世百般煎熬， 就觉得你最好。我不管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对你的爱。一转眼时光如梭，岁月如梭不回头，完全付出不保留。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原因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悔。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念，思念是不留余地。一时曾经沧海，几时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我不管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对你的爱。一转眼岁月如梭，青春如梦不回头，完全付出不保留。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原因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愧。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过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一生爱你千百回。你现在觉得这个词是开心的、快乐的、幸福的，还是 我其实听这首歌觉得有一点伤感。哎 啊， 对，我一开始听这个名的时候啊，觉得很甜，我的天哪，要一个人给我唱这首歌的话，我肯定会泪奔。然后就是刚刚听完西西的这个版本，就莫名其妙的觉得有一点伤感。 伤感啊？ 对， 是因为我的声音太忧伤了吗？ 我觉得不是，可能因为暂时还没有人爱我千百回吧，才让我难免就是起了忧伤之情。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吧，就我能想到的两个字是隽永。 哦， 那就不管是忧伤还也好，然后情绪快乐也好，我觉得可能想到的比较贴切的，我觉得是隽永两个字。 嗯， 对， 我能想到的是虐。 捏了。 为什么？你比我的还严重哎！ 就是我像樊雪那么大的时候，也觉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爱情，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啊， 一生爱你千百回。 对， 到这个年纪，我觉得好不容易啊！ 你到哪个年纪了？ 就是80岁这个年纪，你就觉得一个人真的一生爱你千百回，那是一件多么心疼他的一个事情。 嗯， 就爱情，它就平平淡淡的，然后。每一天只要你想到他，你会有那么一点点爱就好，何必要一生爱他千百回，我觉得太不容易了，没必要爱情要这么的折腾 折腾。 对，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可能他的千百回讲的其实还是在一个时间，一个比如说就是 啊，就千百回都不爱的时候， 他没有讲这个 又爱了， 对爱的力度啊或者爱的深度啊，他只是讲一个时间，可能还是期望就咱们对这个这种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这样的一种非常隽永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吧， 而且要保持爱的能力， 是的，是的， 感受的能力，是不是？ 是的， 哎， 因为我很喜欢一句歌词，一生只爱一个人，这句就够了，对不对？这句话会更戳吧？ 我真的好烦这句话哦！ 啊，为什么？ 就是大多数说这种话的，一般都是不靠谱的。后来你发现啊，根本就不是一生只爱一个人，你会发现他人山人海，边走边爱。 哎呦，樊雪很有故事嘛，那个眼角的余光有。 所以我们就还是珍惜当下吧，我觉得珍惜当下就是非常棒。 好的，今天很感谢西西在节目当中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啊。西西最近有没有什么动态要跟大家分享的？ 最近会有一些零星的演出，然后也在筹备自己的新专辑，然后在2019年将要来临之际，也是祝大家先拜个早年，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能够持续的关注我，然后在2019年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 那你用广东话拜年好不好？ 恭喜发财，来喜都来，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恭喜发财，听懂了。后面是啥？ 红包拿来的意思，我们那边叫利是。 哦， 来喜，对， 好吧，好吧，那大 家只听到前半句喽。 我只听到了后半句。把红包都拿来吧， 各取所需吧。 哎，那如果想要关注更多这个西西的动态的话，关注一下你的微博，是不是？ 是的，是的，就是微博搜索王西西西，三个西，火字旁西，王西就可以了。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谢谢西西做客， 谢谢谢谢。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刚才吐吐嘴的泽华， 我是一直给他补救的樊雪， 我是西西， 祝各位晚安喽！ 哎，祝大家晚安，拜 拜。 拜 拜。 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结果的话，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 因为你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